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代号596，意思指的就是59年6月。他要表明的是，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开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这个东西，怎么自力更生？苏联人在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对于原子弹的研究留给我们的是个几乎完全空白的局面。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步只要迈出去了，再难也要走下去。 在这座普通的小楼里，一线科研人员开始了通宵达旦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只有几台老式的手摇式计算机，更多的计算只有依靠纸笔、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面对当时的种种困难，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聂荣臻经常深入实验基地，关怀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也一步步取得了进展。 但是从纸上谈兵的数字公式到实实在在的原子弹，这条路究竟还有多长呢？ 1945年8月6日，美军一架 B-29 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8月9日，美军又出动 B-29 轰炸机，在日本长崎市投下了一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 美国投下的这两颗原子弹就是内爆型的，而中国要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内爆型的。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简单的说，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所以说，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制作方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立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羡慕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是青史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

而中国要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内爆型的。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简单的说，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所以说，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制作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关，那就是原子弹在起爆时，里面各个炸点必须同时起爆，否则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那样就无法完成核裂变。如何让炸药同时起爆，这个技术问题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同步聚焦。那么这个难题是由谁来负责的呢？就是这个陈能宽。 陈能宽，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中共党员，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七部地球研究所实验部主任、地球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1960年夏天，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开始一次次的爆轰试验。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源地，但是作为高能炸药为研究对象的爆轰学，中国一直是空白。从空白起步的陈能宽他们是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先进的仪器设备吗？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有些陈能宽的攻关队伍当年实验的影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轰爆实验开始的时候，熔炸药用的蒸汽锅是在护国寺买来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问工程兵借的，用马粪制作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融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就是靠的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初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工作。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这个委员会可非同小可，这里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配合下，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235，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也知道，矿石里只存在0.7%左右。那么一个小小的元素，要提取铀-235，会是怎样宏大的工程呢？ 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铀-235，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20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整个工艺流程要跨越大半个中国，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互相衔接，环环相扣，工作量之大，要求之细，在当时经济上、技术上举步维艰的中国，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风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 这里就是它的诞生地，甘肃省兰州市铀浓缩厂。而开启第一瓶高浓缩铀的操作手是一个名叫刘晓波的人。 据说当天他控制不住喜悦，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很遗憾，他的这篇日记在文革当中被烧毁，不过他至今还是能够回忆起当时日记里记录下来的内容。我们来听一下刘晓波对当年的日记是如何回忆的。 1964年1月14号11点，什么时间来往的时候，因为我亲手操作提取了我厂电灯工厂的第一批产品，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宝贝儿子。在下班以后，我迟迟不想洗我这双有掌握的手，因为我这双手用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宝贝儿子互相之间留下了值得自豪的印痕。 这么危险的物质把它叫做宝贝儿子，从这个普通技术人员口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对于自己手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感情。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风度为 3% 的铀235是核电站用来发电的，风度大于 90% 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作用就是制造核武器。 高浓缩铀有了，经过冶炼把它加工成金属铀部件，之后由负责机械加工的车床工将它们精加工成设计规定的铀球，这是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最后一道工序。 再说明白点，这一步如果出了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10年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原公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235核心部件正是出自他的双手。当时他年仅30岁，却早已是相当熟练的6级车工了。为了车好这个特殊的球体，他每天都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经过上万次的演练，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来多少。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袁公朴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宇航员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而他面前的这个小小的部件是几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那么他要加工的这个铀球精度要求是什么？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1/5。当时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慢慢地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家具上掉了下来。袁公朴浑身一颤，顿时脸色刷白，这个铀球可是唯一的一颗，如果摔坏了，几万人的努力将会毁于一旦。这可是惊心动魄的一刻，我们来听听袁公朴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这个人觉得当时这个头的心里就轰一下一下的就像月一样，这个时候的汗马上就顺着头就下来，汗包严的都接住了。 这一身的冷汗呐，经过检查，原来是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刀子还没进去，铀球就掉进了切削盘中。千幸万幸，这个宝贝毫发未损，袁公朴的精神绷得太紧了，因此他要求休息一会儿。领导把专门准备好的牛奶端给他喝，他休息了一会儿，平静了心情，然后再次走上操作台。袁公朴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再进一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那种情景就像是一个外科大夫在做心脏移植手术一样。过了很久，他终于转身对领导说，我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最后剩下余量的话，这个余量呢，我们就是三刀。这三刀呢，就按照这个机械加工的特性呢，你加工的时候，第一个也不能多，第二个也更不能少，因为它本身有一个硬化层， 这个硬化彩钻对我们加工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车完最后一刀，部件的精确度及各种尺寸数据全部达到了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人员对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行了！”一听这话，袁弘甫当即浑身一软，瘫倒在地上。就因为这事儿，袁弘甫获得了一个“袁三刀”的美名。 子弹装配完毕，进行试验，原核面临风险。 最后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各国有何反应？档案继续揭秘。 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上，科学家们在一步步地向着原子弹逐步靠近。与此同时，在新疆的罗布泊西北部地区，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1963年底，通往罗布泊的公路繁忙起来，33000多吨器材设备，几千名参试人员陆续抵达核试验的场区。核试验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试验，一般使用人就可以就近操作，而核试验的爆炸威力太大，所以必须采用遥控爆炸。 几十公里的电缆线埋到地下，与控制中心进行连接，这要在一般的地区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是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建设者们一到地方就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困难。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当时负责铺设电缆的一个科长讲给我。 连接地硬的就跟个石头一样，越用铁矿刨下去的话，火星四射刨出来只一个小坑，所以挖电缆有怎么办？连电缆都埋在地下去，采取爆破的办法，用炸药炸开，然后再挖下去。我们就是专门有一个工兵连配合我们挖电缆沟， 这不容易啊！就这样，前面是解放军工兵连爆破，后面是缆线工人跟着铺设，总共历时3个多月，几十公里的缆线才算铺设完毕。罗布泊恶劣的自然条件，风沙太大太干燥，影响着设备仪器，时不时的总是会出现问题。研究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护设备的运转，有些办法巧妙而且特别实用。 韩大年时任核武器研究基地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当年他接到一个任务，很简单，给探测器加个防护装置。 韩大年接到任务后就开始苦苦地琢磨，怎么才能做到成本又低而且还结实耐用呢？我们这里有一段当年拍摄下来的影像资料，来看看他们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有一天偶尔在街上转，有一个卖杂货的店，它有几个大锅，我就去量了一量，反扣的照在我们那个探头上，还挺好。结果呢，原子弹实验、氢弹实验、其他次数的实验，哎，铁锅都没坏。 当美国人的卫星在天上看到这些圆不溜秋的东西时，还纳闷呢，这该不会是中国人搞的什么先进仪器吧？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好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中央专委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最后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央决定10月份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1964年9月，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深处原子弹试验基地，平地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 1000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油脂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我们来看一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59:40开始的那个时刻。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59:40，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开始。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玲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随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周恩来当场向全体同志们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远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观测站也监测到了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威力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着地球转了好几圈。至于爆炸的当量，当初设计的是2万吨，后来外界也有人说是25000吨和22000吨等等，而具体的最终数据至今都没有解密。但不管它当量有多大，通过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它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智慧。我们这里有一些档案资料，都是当时中国驻各国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各国的反应情况。来看一下，其中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对大使说：“你们爆炸了原子弹，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中国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不到3年，中国又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主席曾经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今天仔细品味这句话，在他的幽默后面或许隐含着他既没有忘记赫鲁晓夫带给中国的困难，也没有忘记前苏联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帮助。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全退役。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政府响应国际禁核号召，宣布暂停核试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